家乡繁荣兴旺，西沙西沙西沙西沙，祖国的宝岛，我可爱的家乡，祖国的宝岛，我家乡，我可爱的家乡。 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，

秀丽无敌。烟雨里纷纷飞起无数的经幡，无数的彩色裙摆如卷红娘，趁着今年子生花正蓝，千万只捧着的呼啸和牛羊的骚动，紧靠着雪域的脊梁啊。杨柳和

色多深情。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，想给远

的山林。

我寄给您的信，您收到了吗？我唱给你的歌儿听到了吗？正当优秀兵，我牢记您的话，军民心连心，处处都是家。放心吧，兵马。